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 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自己的情感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跟我们实时的互动。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AM 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节目啊，我们都会请到一些就是非常有特点的、非常有故事的，而且颜值也非常高的一些嘉宾。对，今天呢，我们这个是我们两个的好朋友。 是的， 我们叫做旋风少年又归来， 不是追风少年 哦，追风少年啊， 旋风。 我这个名字， 我们俩是随心而定， 对对对，都可以 跟着心情自由的给你定你的主题。来，还是有请我们的军艺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各位好，我是军艺啊，就是追风少年，但是追风呢已经不能够追风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啊，就原来为什么叫追风少年，是因为这个有摩托车啊，但是最近呢把车给卖了。 把车卖了？ 对， 对， 对， 对，把车卖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冬天嘛呀，太冷了， 太冷了，太 摩托车不 风太凛冽了，没法追， 追不上了，追不上了，太冷了，太冷了，对。摩托车也不像，对对对对，现在不行不行，十一路更安全、更方便、更保暖。 好，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些老朋友啊，可能是对军艺并不陌生。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觉得还是让军艺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还是让大家更多的新朋友认识一下。 好好好，Hello， 各位好，我是军艺啊。平时呢，喜欢是一个比较阳光的一个小男孩吧，比较喜欢运动，打篮球，比较喜欢一些新鲜的事物，像那个听歌啦、摩托车啦、看电影。 也比较喜欢刺激一点的， 对， 就是这些爱好都是年轻人都喜欢的。 是的， 对，我们之前是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就是骑着摩托车，然后 对 一起出去玩， 是后不是 对，在后海那边，就感觉。这是年轻人的冲动， 对，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而且那个时候天也不是很冷， 对，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这个摩托车没了有点可惜。 没关系没关系，等这个天气暖和了接着追。 好， 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啊。 好 的， 就是我觉得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可以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放在室外，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 对 军艺的这个车技究竟如何。 可以可以，我们来一个那个现场的微信连线。 对，可以的。 啊。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在很多的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 是的， 就是大家现在可能都在欣赏君毅的颜值，还没有发表太多的言论，希望大家多送一些小礼物，多多的对君毅进行这个提问哈、啊。 对， 因为在节目最后呢，君毅也会啊公布他的联系方式。 是的， 其实呢，君毅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受大家的欢迎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原因的啊，就说今天先抛给大家一个问题吧，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君毅撞脸了哪位明星？ 是、啊、哪位明星呢？可以， 就这是一个自带热度的一个话， 是， 就是大家可以猜一下，不限于只是中国明星， 对，大家可以给我们留言哦， 这 可能长得比较 洋气，洋气啊， 不像中国人，我觉得，对不对？ 就是长相比较的有点混血儿的感觉， 是， 哎， 其实没有要猜的， 不少人也都这么说过啊。 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很像贾斯汀比伯？ 所以说 但是我觉得他很像库里， 哎，有点像， 是不是 有点像， 真的很像库里， 像极了外国明星， 而且很火， 只差肤色、发型和这个瞳孔的颜色了，其他都像。 我回去这个打扮打扮，烫个头，然后戴个美瞳。 是，那下次来的话，直接可能走在路上都要被签名、被堵住了、围住了。 我们的直播间肯定要有很多的女的小粉丝了， 对，女性粉丝哈。现在在我们的直播间是33摄氏度，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啊，大家的 热情 啊， 真的是， 就说直白一点。就是三个人马上就要汗流浃背 是这样， 我们在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开场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啊有关于君毅的这些情感世界，包括他个人的一些探索，好不好？ 好， 我们刚才让他做了一个自我介绍，我们刚才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听到了摩托车，听到了音乐，听到了这个篮球。 对， 那你如果说其实我们之前也是问过的一个老问题了，就是说你是不是在平时很喜欢运动，喜欢运动有哪些方式你觉得比较喜欢的？ 对，没错，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因为我觉得吧，人还是要多动一动才能保持一个年轻的活力啊， 比较好的状态。 对，而且有的时候运动它能给你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比如说你工作学习或者是方方面面压力很大，但是你通过运动呢就可以有一个减压的过程， 对，释放自己， 没错、 挥洒汗水的过程也是一个摆脱负能量的过程， 没错就是自己能够获取更多正能量。对， 那你平时有没有就是健身啊什么之类的？ 对，有、 哎、 也有。 你平时健身有什么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呢我平时健身不是去健身房健，因为我就是我觉得健身房那个地方不够开阔，然后它不是我觉得还是我一般就比如说像去操场啦、公园啦这样的一些开阔的地方，就是能够呼吸更多新鲜的空气，自己心情也比较舒服。但是最近就有点冷，而且 到懒了， 对，偷懒了，而且 就 不愿意动，对， 我不知道大家 惰性很大， 对， 其实人都有惰性。 大家看不到的哈，就是我们跟君毅加了微信之后，发现他有一段时间天天在晒图，就是围着操场， 对， 每天大概要跑多长时间？ 大概半个小时吧。 每天半个小时， 五六公里这个样子， 哇，也挺厉害的。 他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可能一天两天能够跑半个小时不算什么，但是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下来，这是很难得的。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就是觉得给自己定一个任务，定一个目标吧。对，就是如果不去，就觉得自己像没有完成什么事情一样，去把它当做一种习惯，我觉得就好了。 每天如果不跑完这半个小时，觉得每天今天的这个 任务量没有完成，对， 睡觉都睡不好。 对， 那你觉得就是经过那段时间的运动，你觉得对你的改变有什么？ 确实，我感觉经过那几天那一段时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很精神，就是感觉。就现在冬天一般大家都会有那种每天都很懵的一个状态啊，很感觉没睡醒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运动多了的话，就这种状态就会没有了， 会好很多。 对，每天都会很精神，然后对就感觉充满了活力。 对， 所以还是要向君毅学习啊，就是你要运动起来，是在于运动嘛。 对，其实时间长了，如果说你坚持这样的一项运动时间长了，如果你猛的就不去运动了，还会很不舒服。 对 啊，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现在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有时候去到外面感觉哎呀好冷啊，就回去了， 对， 真的太冷了。 哎，我其实 也提醒大家，就这个时候运动包括一些健身，尽量还是选择室内啊，因为比较冷，也是比较容易生病，而且如果说没有活动开的话，也比较容易受伤。 对，而且确实冷空气大量的就是猛一进入到自己的呼吸道，也 容易对 生病， 对，会生病，会咳嗽， 对，刺激自己的身体。 对， 我不知道你们两个有没有观察，就是我生活中肯定有一些是爱动的朋友，还有一些不太爱动的朋友，其实整个人的精神头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没错， 其实是不一样的。 是， 就我之前看过很多的视频，就健身视频，就是可能一开始有着大肚腩，每天就是感觉自己生活懒懒的，拍的照片也都是这样的，然后但是健身完之后呢，就 感觉换了一个人一样， 换了一个人一样，就整个人就 精神焕发。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要运动。 对，所以说很多人也都说健身是整容的一种方式啊， 对， 整容的一种方式， 是这是最天然、 最天然最无害的一种整容的方式。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坚持运动。 对，我们也提倡在整个冬天能够像军医一样，大家都一起活跃起来， 没错， 动起来。这样的话，可能不仅是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而且能够提高个人的魅力，是不是？哎，刚刚我们提到了提升个人魅力，我觉得军医平时生活中吧，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受大家欢迎的，在朋友中啊什么的， 对， 他很谦虚。那你觉得？一个男生，我们之前问了很多，就是超模呀，包括很多的小仙女，他们的女生提升个人魅力的一些方法。那男生，你觉得提升魅力的方法有哪些？ 我觉得男生嘛，就是首先还是要有一个一个积极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健身这项运动，我觉得。就是坚持这项运动可以保持自己一个好的身材啊，就像大家就前一段时间的维密啊，大家都喜欢看那个这个维密，为什么呢？因为身材好。然后其实男生也是一样 的，你也喜欢看是吗？ 你知道我就是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我有点匪夷所思的是什么？你刚才提到维密，我就想到一个场景，我好像就是等今年的维密一上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到哪儿吃饭，哪个餐厅就一直在放维密。我说我到底是吃呢还是不吃？ 容易分神哈。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看人家身材那么好，然后自己还吃不吃啊？到底 对，我然后今天少吃一块肉，明天维密你走行吗？ 对， 看来是我觉得我可能是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每天我看完那个维密之后就说哇，好瘦，身材好好，一定要运动，一定要少吃。 对， 结果看见 啊，吃起来了。好，君毅继续说 来。 其实对的，刚刚说到了健身，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才能面对生活中各种事情嘛。其次呢，我觉得就是男生还是要多读书的，因为读书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前一段我们这个看那个纪录片《大国外交》啊，我们这个习近平主席也说了，就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确实饱览群书确实能够提高我们的这个整体的一个素养，包括对世界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还是要 刚才说到了 健身 读书，这是什么？塑造自己的就外在 的 形象。 读书 是精神上的一个层面， 表里如一。 对， 来，男神有没有一些独门的秘籍？ 对， 给我们说一些你个人保持魅力的，能够提高自己受欢迎度的一些。今天不太适合公开这些， 对，跟我们说一下吧。 这些都是就是压箱底儿的宝贝哈、 啊。没有，其实我觉得我坚持最多的可能就是运动吧，因为读书这个事儿吧，虽然说我口头上说的很容易，但其实是一件比较难坚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抽出你固定的一段空余的时间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我觉得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是一个很重要而且比较难得的一个事情。 没错。看来说我们提到了就是表里如一，要运动，要读书，其实还有一个他提到了，反复再提到，就是要坚持。 对， 要有 坚持。对，没错， 这个是很关键的。 对 于男生来说也是。 对，所以说你看，大家听到了哈，一个男神的成长啊，肯定是要付出很多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型男奉送的这个男性提高魅力的方法，大家 get 到没有？如果 get 到的话，一定要从今天开始 就行动起来， 从今天开始就行动起来。 是的， 并且多多关注我们啊，我们可以教你很多的如何成为男神或者是女神哈。 哎，没错，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对，是的。 好，现在在我们的花椒直播间已经来到了5000多位朋友哈，来关注我们的军艺。其实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我们该聊一些跟我们节目的初衷有关系的话题了，该聊一些情感的问题。 哎， 我们先来问一个，在冬天里大家觉得可能比较暖心的一些事情好不好？ 好， 因为最近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相对来说负能量一些的新闻但是呢我们每个人心中还好，总是要充满阳光去 对 待每一天。 没错，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越来越好，对不对？ 对。 那你，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三个可以就是讨论一下，什么样的行为会让你觉得很有幸福感？可能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我们嘉宾先说，君毅先说，来。 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好，就是一些朋友，比如说朋友，大家一起在冬天，就因为冬天很冷嘛，大家一起吃饭，然后这个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啊， 火锅， 对，吃火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在冬天里就不仅身体上感觉很温暖，而且心理上能够跟朋友一起聚在一起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包括他们很多事情什么都可以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放松很松弛的一个状态， 对， 很温暖。 和朋友在一起吃着暖洋洋的火锅是提升冬日幸福感的一个好， 没错没错。 对，估计一提到火锅，就是梦儿现在眼睛都已经光了，因为梦儿也是，可能梦儿不用说，我就已经猜到了，他也是和好朋友一起吃火锅，也是一个你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是这样的。 那你作为一个女生，一个女神，你有没有就是 女 神？ 我都不敢当。 今天夸你，今天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谦虚？你有什么就是觉得能提升自己幸福感的一些事情？ 提升自己幸福感？我觉得你说的是在冬天吗？ 不限了，对你来说要开放的 都可以， 就是对你限制太小的话，梦会觉得就是他会给你瞎打。 没有，我觉得能提升我自己幸福感的事情就是和家人旅行，我觉得 确实，因为旅行可以就是见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 而且就是这个旅行的这个费用一定要是我出。然后我会感觉非常 有一种成就感， 有成就感， 而且照顾了自己爸爸妈妈。 哎，你说的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这是提升幸福感，就是爸爸妈妈 没 有付出那么多，然后我们长大了开始为爸妈开始付出，孝敬他们，也是提升幸福感的一种方式。哎，你今天回答满分，真的不错啊！ 就在我心中的这个地位，哇，又上升了一截， 突然变得知性起来了。 对对对， 哎，两个人也 加女神了， 我就现在不幸福了。 快点，该你说了。 我觉得。前段时间我也是看到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在一个冬天的早晨起来突然就是自然醒，发现哎不到，还没到这个起床铃到的时间，还能在被窝里 再小眯一会儿啊。 对，然后早晨起来有爱人做的早餐，然后来到了就是上班的地方，有就是同事互相的问候，然后回到家中还有一盏灯为你亮着，就说的太多了哈，但是我觉得每一个行为都让我觉得温暖。 其实就是 你这么说，很多人都很向往，我也向往。 对对，我也是。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些微小的一些细节， 对对， 互相的一些关心哈。 对， 是的。 其实嘛，我说完这些之后呢，还要提一点，提升幸福感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式，那就是来我们的博湖点心。 没错，我现在就很幸福，心中充满了温度， 因为在这里 非常火热， 可以认识你， 对对对对， 可以跟你取得好的联系，而且能够甚至我觉得以后可以一起做很多很多共同感兴趣的事情。 没错。 刚才说到了是如何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如果您也有一些好的方法的话，也欢迎大家在98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以及在我们的花椒的直播活力982的平台上进行留言，好，我们都能及时的跟大家分享啊。现在我们看到了1.4万位朋友来到我们的 直播间 啊，朋友们太多了， 越来越多朋友啊， 对，也是大家开始在转发我们的这个直播，也是相信大家非常喜欢军艺哈。 没错， 我们也接下来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进行留言，因为接下来呢我觉得除了说我们两个一直在向他抛问之外呢，大家如果有一些比较关心的关于军艺的一些问题， 也可以向我 抛问。 对，没错。 刚才说到了如何提升幸福感，接下来问一个， 那是还有什么， 刚才是偏向于别人给咱们，是不是？那你觉得你有哪些行为能够给别人带来幸福感？ 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就像刚才这个 这个一梦姐说的带家人去旅行，对，这种就是自己付出了，而且让别人感觉到很温暖，其实自己也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哈。 当然，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其次呢，我觉得就是可以，如果说在冬天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收到比如说好朋友的一个小礼物啦，或者这样的，我觉得还是很温馨的。所以说，如果是我让别人感觉到温暖，可能会送一个比较实用的小礼物啦，比如说保温杯啦，或者是这个暖手宝啦，就是冬天比较实用的这些东西。对对对对对，嗯， 没十几样。 既然君毅都已经这么说了，那咱俩就坐等吧。 对，就是为了让你有幸福感，我们两个今天就 付出一下，是吧？好好好好， 我们俩就勉强把你的礼物收一收。好，梦儿，你的这个觉得你比较能让人觉得温暖，或者你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就是陪朋友嘛，就是只要他难过的时候，我肯定都陪着他，或者不顺心的时候都陪着他。 这点我可以证实啊！我们虽然是梦是一个侠肝义胆的一个侠肝义胆的一个人啊，就平时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正义精神的一个人， 没错。 但是呢，平时的时候呢， 正义女神， 对，也很温柔。就是比方说，我有一些时候就是可能有点不太开心的时候， 小失落， 他会陪着你啊，就是 听你的诉说， 我会给他发一串啊，一长串的微信。 对，虽然说有些话并说。收不到点儿上， 但是这种有人陪伴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对，但是有一个朋友在真心的关怀你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冬日让我觉得比较暖心的事情。 夏日也很暖嘛，秋天也很暖，春天也很暖。 你就冬夏天就不要来暖我了，我先燥， 热 冷一点。 是，那我的话，我就自己干的。点自己了，你们俩都不点我啊。就是我觉得我给别人做过的比较温暖的事情，挺多的。 我也觉得你是就是会为朋友，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童哥在生活里是一个大暖男的形象啊，各个方面我觉得真的非常贴心啊，会给一些飘起来了真的是啊，觉得童哥是一个大暖男的形象。 你看绕来绕去就一句话，没有暖到你， 大暖男没了。 是，我觉得比较能暖到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屏幕前，我妈可能感受到比较多，因为我会是天天给家人打电话的人， 她很孝顺， 会每天都给我妈妈打很多通电话，一有空就会给她打电话，会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觉得每天都有一个声音啊，有一颗心在关照你，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我做过比较暖心的事情。 对，没错， 其实这一点也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去 学 习 啊， 确实是。彤彤都非常关心他的妈妈，关心他的家人。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聊天的时候也是，他说：“哎，梦儿，你知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护肤品？”我以为他要给他自己买，因为他是个平时生活中很讲究的一个。 我以为他是要给你买。 他自己心里有数。 他说没有，我想给我妈妈买，所以就帮我推荐一下嘛。 是， 很孝顺的一个人。 哎，我今天突然觉得咱们的画风突然一转，开始变成了一个就是榜样的力量。君毅是运动，然后给朋友带来温暖，然后梦呢是给父母带父母去旅游，然后我是关心自己的家人，就突然觉得我们三个都闪闪发光， 把这个整个演播室都照亮了。 大家今天看一下演播间的光，不是自己发亮的，而是我们身上 自带的光亮， 自恋死了。 是，今天是一个 三个小太阳， 是， 对对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为我们付出的温暖，我们为别人付出的温暖。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些稍微的浪漫一点的话题。我们既然提到礼物，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继续聊。 好， 还是想问君怡，你觉得你不管是收到还是送过的最浪漫的礼物 是 什么？ 其实我觉得礼物这个东西吧，不一定非要非常贵重或者是昂贵，其实就是能够打动别人的内心，我觉得就是一个 被枸杞 对没有告诉你该养生了是吗？ 买呼吸 这个还挺这个扎心的啊。 对，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说比如女生的话，送一些比较实用的或者是贴身的这种小礼物应该是比较会温暖别人的这个内心的吧。比如说我就曾经送过别人一个梳子啊，就是还刻着他的名字的一个梳子，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 用心了。 对对对对对， 不仅是送梳子， 是你刻的吗？ 对对，是自己刻，虽然刻得很丑， 那可能那个梳子没法用了，影响了美观。但是是用心做的哈，就是你看送礼物，其实我觉得，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头疼，要怎么送礼物？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信奉啊，就是礼物不在贵贱，就在心意。 对，其实是这样。 挑礼物的话，永远对我来说，本来就有点稍微有点纠结的人是更难的，因为我要每次送礼物，我要结合这个人的不同的情况去送。我要就是他的性格、他的喜好，我会提前做一番研究去送。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特别喜欢樱桃小丸子，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大红色，所以他的礼物 啊，我知道， 所有的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全部都是樱桃小丸子，然后还有这个包装盒都是红色， 很少女啊。 就是、对，就是让他就看到之后就几乎热泪盈眶，老泪纵横，你知道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送礼物就是要用心，能够打动别人，就会让别人感到很温暖。 对，跟这个钱没有关系，钱多少没有关系的。 对，我们都在此非常的期待君毅给我们俩送的这个养生二人行礼物。 我觉得红红火火的枸杞吧。 是， 对。 好，在节目已经马上就要临近尾声了，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19:54，我们接下来是君毅公布一下联系方式吧。 对， 好， 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好，那个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啊，就叫焦君毅一个杠啊，这个是我的新浪微博，也欢迎大家关注我。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或者是想了解我的话，也可以私信我，我们有一些交流啊。 好的 。就是我们总之还会把君毅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因为我们接下来就是他的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有兴趣的 点 还可以继续聊。 没错。 而且我们也说了，这是一个榜样的力量，我们也希望能够影响更多人。冬日不仅是能够运动起来，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暖心的人 、 是和我们今天 的 主题也是环环相扣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会来一个吃鸡游戏的二人组，也是非常萌的两个人来到我们节目中继续做客，欢迎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